那这是张靓颖的现场，也是相当了得带来的 The Diva Dance。下面是他的这个新的 title 之下哈，我们要听这首歌啊。他现在新的 title 就 Live 王，漂亮的高音已经啊媲美童声的天籁啊，在一瞬间从极弱到极强，从极低到极高，而且音色一定要保证统一不断层，并且保持高质量的共鸣，是不是很难？他做到了，来听这首《星星》，张杰 Live 王。 Oggi una cara sa si ver sarà da vapor Gracci vola più sa vestir Io si vestir Iro Gracci vola più volta placar E tu tasti Un batte miria diria se piar Nici o ne-a ști Ia plimbului tău ca placar Dar clinif net Mai-ți mirea este aricat Toți fioți niți bled Noți Hristos dați da merico Orice se plisca Imi zna eu haci de deși

时间逐渐成熟。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情人节，我和未来不再相遇。代表我不再对你想念，你是曾经的永远，被永远在我身边。 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九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 第八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人权。 第七位陈奕迅，渐渐。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六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五位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第四位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第三位许巍，我的爱。第二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本周冠军曲张信哲，友情世间。 啊，多么美丽啊，一宿。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世事总

张嘉明和婉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十二啊，后弦的瓜很甜，瓜很甜还很咸，所以吃瓜群众素来围观呢、啊。 瓜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加烈心动的感觉，我想想对决 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缘寻找，为爱坚守。10月23号晚，感动无数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又暖心回归了。令人关注的是，央视新的《等着我》已由年轻的80后央视主持人舒东担纲主持。等着我以中国人的情感春秋为核心，节目始终坚持助力团圆梦，让心不再等待。自2018年8月5号黄金档收官以来，无数观众都在翘首以盼着节目的再次开播。当23号晚新的一期等着我与观众见面，年轻英俊的舒东刚刚出现在等着我现场时，便立刻受到全国观众的关注。舒东毕业于北京大学，功力扎实，人文素养好，在央视多年的培养下，第一次主持等着我便收获了成功。最后来关注，今天中国好声音学员康树龙在微博晒出与李健的对话记录和邮件往来，表示对李健的感谢。他还晒出了短信和邮件内容的截图，文中显示李健十分认真地对康树龙的作品进行指导，还会帮康树龙联系音乐人进行合作，可以说是非常暖心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呢，我们来听听光阴流星雨啊，也是有着时光交错的时间线哈、啊。谢谢流星雨在歌曲当中的运用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呢，大多是现在式或者是最近这些年的，下半时段呢都是过去式了。首先来听这首《痛并快乐着》，哇哦，这五个字呢，确实流行了还蛮长时间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因病丁加一病。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即深爱，爱即有伤痕。爱从哭的嘴边里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即深爱，爱即有深痕。爱从浪漫付出不由别人分说，像流沙季节流走，灵魂呼唤

夜凉。 其实我等的花儿也谢了，现在还常常用到，对不对？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聊聊这些流行语哈，曾经的流行语也代表了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岁月哈。今天最后一首歌，前奏也是相当的熟悉，这四个字呢也一直是流行当中，这就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你问我爱